刚那个讲到麻黄生麻汤啊，我还是要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宋本的药物比较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些药味，但是很多很多是可以给你自由加减的空间的。而这个自由加减的空间呢，我想如果你是一个经方的初学者，你不用像我刚刚想的那么混乱的话，你大概记得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感觉上是玄武和白虎这样的感觉，你可以了解吗？就是清上热以白虎汤结构，或者白虎汤的什么白虎加人参啊、竹叶石膏啊这个路数去想。当然有的时候如果出现胸中梗痛，你当然你就可以开栀子啦，对不对？那下面呢以真武汤，然后呢麻黄这个要加进来。那麻黄是所谓青龙系的方的主要，那在像这个啊，以附子为主的是玄武系的，以石英石膏为主的是白虎系的，以鸡蛋黄为主的是猪鸟系的，然后以麻黄为主的是青龙系的。然后另外四大神兽之外还有两个，一个是勾陈，一个是腾蛇，就在辅行诀里面有六大神兽。那勾陈跟腾蛇呢，一个是陈气汤系，一个是这个理中汤系。那你就想这四大神兽的系统你怎么样加减运用。那像这个开法啊，白虎跟玄武的结构都用的，我觉得近代比较代表性的这样开药的人是美国的尼海夏医师。他用这个结构好像是对于他，首先我刚刚说的那个麻黄生麻汤的那个法，就是尼海夏医师用来治红斑狼疮患者最常用的招数，就是他这样把他病慢慢往外推一层，推一层之后就都好搞了，在绝阴的时候就很麻烦。那另外白虎加玄武，这尼海夏医师在用的时候是治疗糖尿病的患者的脚麻木的特效药，就是说当然糖尿病患者你也会知道，他常常他口渴啊，觉得干燥觉得热，这不就是白虎汤症吗？对不对？可能他又觉得走路脚没力啊，然后小便又常常失禁啊，尿不顺，这不是真武汤症吗？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你尿就不会觉得很难开。而这种把好几个汤系合在一起的人，除了近代的尼海夏之外，还有一个清朝的启禀会，那启禀会的师祖叫做舒池远。那舒池远的医术里面有一部分的源头是清朝初年的所谓的傅清主陈士铎这两个人那一派。那傅清主派是一个在十方的世界，就是后代方的世界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个派，就是他里面的很多开药法都是之前那一千年中医里面很多人不会的方法，就是忽然之间凭空出现的。比如说用大剂量的山药跟白术的丸带之法，就是那个。所以那这个傅清主派，这个因为傅清主派一个是这个就是傅山，那傅山这个人根本就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他是就是什么人的小说，什么七剑下天山，梁羽生的小说七剑下天山的第一剑就是傅清主嘛。那他的一生里面也有很多的传奇故事，就是比如说他有遇到一个患者啊，那个患者曾经遇到一个老医生说他这个人脑中有病不能治，让他回家等死。然后那个患者遇到傅清主，傅清主就说这个病能治，但是要用到活人脑，那你要哪里找一个活人让他把脑给你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有一招吧，就是脑没有，脑气说不定有，就叫那个人去到处去买啊年轻人戴过的皮帽子，然后把那些皮帽全部都煮成一锅啊，一百顶皮帽，这头油看起来非常惊人，对不对？然后最后那人就治好了，然后再回去跟老医生讲，老医生在说 我也知道是要用人脑才能读你的脑，但是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啊之类的，就这类的传奇故事非常多。那就是，但是傅青主在他的自己的医书里面有提到过一句话，叫做他叫傅山嘛，他说"山得一人之传"。就是他的医术是来自于一个不知很奇怪的来源，那这些方剂在清朝的时候也出现在陈士铎这个医家的书里面。那陈士铎呢，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他有一天在茶馆喝酒啊，然后有几个无聊男子来找他搭讪，然后这些无聊男子就说："你知道吗？我们是神仙，你知道我们这些神仙是谁吗？我就是张仲景。"然后他就是皇帝的老师岐伯天师，还有一个是雷公啊，就是也是古代的这种神仙级的医家。他说："我们今天看到你呢，是看中你家有钱，哦，你知道还不是说你有慧根哦，是看中你家有钱。然后呢，刚好够开一个出版社，那我们教你的医术，你就可以出版啊，对不对？所以现在乖孩子，拿出笔记来抄吧。"然后陈士铎就抄了一本又一本，什么《时事秘录》啊，什么什么什么。但陈士铎自己家也是有很多痔疮的好方，就各种疮科，就化脓啊、长疮。陈士铎他们家原来是痔疮的大家，然后所以他也出版了。到后来我们到了民国，在看这两派的医书，发现说哦，重复的方很多，所以会想说，说不定傅山的那个异人，就是陈士铎遇到的那几个怪怪的人，哦，就是。所以，就中国中医史上已经在后代方十方的时代，还凭空出现另外一个高峰。然后，近代有很多大陆的名老中医，比如说岳美中啊，或者谁，实验这个傅沉派的方子，都发现很有效。只是它的辨证点有一点复杂，变成说你真的要打准，很不确定。好，但是这个方子都还有被开发的空间，因为清朝才凭空出现的方，到今天的临床实验期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还在不断的发现它的效用。那我就说这个傅沉派的分支，就是有人比较喜欢用这个傅沉派的医术，就是舒祇远。那舒祇远的徒孙叫启禀会，那他就会开始把这个好几个伤寒方混在一起用，然后开始喜欢用到就是所谓的破阴之法，用生附子的那些招。然后在启禀会的医术出现之后，不久之后，在他所处的四川出现了镇静安的火神派。所以就是奇派跟火神派的医术的出手的那个手法是有一个手感上的脉络的。所以大概提一下，就是这是近代中医史的一个就是情报的传导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怎么讲？好像要查说，这个诈骗集团是经过哪一个网站的哪一个伺服器来的那种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不敢说绝对是对了，但是有这个调性存在。那刚刚 有同学提纸条说，请问一下十方有没有推荐的书？其实同学，我们现在要开药的话，就不要分经方十方了，就是你先把经方这个主症框对这个方，主症框对这个方，这种，因为我们《伤寒论》这样教过来的方都不容易被取代，就是后代方的那些其他的感冒药，比如说九味羌活汤啊、食神汤啊，都是好像就是吃了之后感冒应该会好一点那种感觉，但是不像《伤寒论》那个很确实的有对到，就是立刻把你医好那样子，没有办法。那等到这些，就是我说最大的萝卜坑，对，最大的萝卜坑都对得很稳当以后，那十方的话，你依次办理，就是你阅读十方，不是说哪本书好，而是你阅读十方的时候呢，你先把经方派的这些基本盘的功夫练一练之后，你阅读十方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被后代方的所谓的尊经思考迷惑。其实不加这个错，就是尊重《黄帝内经》的思考，就是后代方的创方人，尤其是金朝跟元朝所谓的金元四大家，他们喜欢在创造一个方的时候，为了代表他们所言是于理有根据的， 于是就要引述一段《黄帝内经》，说因为《黄帝内经》这样说，所以我这样子开创这个方，它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尊经思考，有的时候反而让人在读那个方的时候有点混乱感。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学过了张仲景的东西以后，再去学习这些十方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个很踏实的想法，就是我不要管他的医理是怎么样，但是我只要想这个病人他的临床的主症会是什么。如果你对主症去分类十方的话，那十方就是我说在这个版图里面，比如说后代的方，很多很多调肝的方，那你会知道这几个方比较是肝阳虚的，这几个方比较是肝阴虚的，而这个肝阴虚有的是比如说有的是肝血不足，那可能里面就哪几味药会多一点之类的。那或者是我之前的课岔题讲到一个什么解怒补肝汤，礼拜三晚上的课讲到的，说是有人很生气，很容易生气的，就是生气伤肝，肝受伤就更容易生气。那陈世铎就有一个方，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就要在消胃消散结构里面多加一些白芍。如果你平常要开的话，就是两克消胃消散加一克的白芍来养肝血，那这人就会比较不生气。那从前出版社有一个女同事超爱生气，后来我们老板给她吃了这方，然后老板超高兴，叫我配一整罐来。就是那个同学每天女同事原来每天都要暴怒骂人的，现在都平下来了，她自己也觉得很吃惊。我原来以为我本性如此，没想到是有病，之类的，就是你会知道，哎，这几个结构就是对到这地方特别有效，然后慢慢的从抓主症的角度去把这些医理做重新的分类，这样你学习就会开始顺手了。我觉得那个顺手的感觉很好，而且我自己觉得有些事情啊，说来我也是需要反省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忍不住说，哎，为什么别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呢，好像不太会开药，但是我就觉得我的学生太会开药，就是什么事都乱开药，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学了《伤寒论》，就是所谓的东京双煞理论，对不对？啊，东京双煞理论就是金田一加一跟柯南小朋友，对不对？他们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必出死人，对不对？就是老子说的"加兵者不祥之气"。像我发现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学了一个无注意汤，到最后找谁得了无注意汤症？有没有人防躁欲死啊？有没有烦躁欲死啊？学一个大青龙汤，有没有恶性流感？有没有恶性流感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样子，就是因为学了这个方，就是身上有一个神兵哦，就会想找一个人来捅两刀试试看，你知道？就是充分的展现出这个道家这个加兵者不祥之气的思考啊，就大家都变成在内心在召唤疾病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越学身体越差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学生不要有滥用药物的嫌疑？我的学生基本上都有，就是每一个我教出来的学生都有很当药头的实力，就是家里面囤了一堆药，然后开始要来吃，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很讨厌啊。那就是说，同学，你如果说什么十方的书目啊，比如说我说的什么，之前有讲过说，你可以拿什么陈朝土方剂学或者王明之方剂学来做归类，那这样子就很多方你都会在这个归类里面会开始熟悉他用药的规律，会开始用的比较顺手。那我之前有拿一本什么江寒敦的笔画意境来晃两下，对不对？这种也是大方向的归类都在里面。那不然的话，我今天黑板上写的什么日本的史书道明大种进阶的书，他们也没有特别要分经方十方，但是他们也是以一个很平实的角度在说，哎，他们平常用什么方比较有效。那这样子的书东学一招西学一招也不错。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偏方，那偏方的话就是资料量要大，就容易统计出，就是偏方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你会，如果你读的书很够多的话，就会发现某一个方好像大家都觉得比较有效。那比如说有些乱七八糟的偏方，比如说但是很有效，我这边说一个，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性病就是菜花，那长菜花的人他那个感染到的地方会有一坨一坨的那个小肉凸出来，这叫什么尖锐性湿疣之类的。那菜花的最强偏方是什么？鸡胗，一颗生的鸡胗， 去在那个长油脂的地方涂一涂，然后泡在冷水里放到冰箱，明天还可以用，一个鸡胗可以用3天，就是鸡胗可以让菜花的病毒，因为就是菜花的病毒喜欢鸡胗的程度胜过喜欢人类，所以你长菜的话，你就用鸡胗去涂它，然后病毒就会就是被吸到鸡胗里面去，然后菜花就会退掉， 然后你又冰到冰箱。 再冰到冰箱。那你说，如果不用生鸡胗的话，那鸡胗晒干的就是重要的鸡内金嘛？那你把生鸡内金磨粉，用醋调了敷也会有效，就是有那种诡异的偏方，但是临床就是那个方最有效。所以就是，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偏方的书看得多的话，就会发现来来去去有那个很多可以用的方里面，可能有一个方特别有点意思。又或者是我昨天教那个偷偷教的课的时候啊，说明一下，之所以要偷偷教，是因为那个课是我在一星期的庄子班的同学需要上中医，我们就顺便就上下去了，没有对外宣传过，就叫偷偷教。那个，那，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刚好在那个，刚好在那个肾结石在剧痛。那上课都上不下去，回家去躺了。那他有一个同学就来帮他问哦。那后来我就说，就是在清朝的《验方新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当然肾结石要怎么治，我其实正治法就猪苓汤加上化石药之类的嘛。但是同学因为有点太痛了，我就说《验方新编》里面有一个方哦，是这样子：新鲜的天门冬打汁，然后因为天门冬的汁很寒，所以就再兑上黄酒，就比如说半碗天门冬汁，半碗黄酒加在一起。而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助教常常在酿天门冬酒，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就天门冬这个东西哦，就是我们用那个韩国的什么休隆牌的那个慢磨机在磨那个天门冬，那结果我们就一直因为它保护期限之内，我们用坏就拿去退换嘛，就是不断退换。那店家也被我们弄得很烦哦，就是不能不给我们换。可是店家被我们换到后来就说。奇怪嘞，就是照理说你们磨什么东西磨坏了这个机器，对不对？应该是那个比较柔软的滤网会先坏掉，为什么你们都是坏那个磨头？滤网都没事，都是那个磨子，那个很硬的磨子坏掉，而比较软的滤网反而没有坏呢？那天门冬的药性就是这样子啊，吃软不吃硬啊，就是它的药性就是这个样子，天门冬就是。它身上长的倒刺，如果你顺着它摸就不会痛，逆着它摸就会痛。然后呢，天气暖说，哎呀，天气好暖，你可以开花，它不开。然后天气很冷说，你这样子没办法开花，我偏开给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植物。那所以呢，这样的植物对不对？那我那时候跟同学讲那个方子，就是你看啊、哦，这个尿道是软的，结石是硬的。那天门冬就遇到软的就对它很温柔，遇到硬的对它很凶残，那就这样子来开吧。然后那人就喝了一碗那个天门冬汁，会破酒，然后那结石就不见了，就不痛了。所以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偏方，其实可用性是蛮高的。可是这个就是临时有机会再乱找一通，偶尔会出现的东西哦。现在我也不想教个什么叫做偏方学的东西。那不过大体而言，就是但是主轴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30年的中医的临床啊、哦，都是还是要强调，遇到大病千万不要想用某种特效药。遇到大病，什么红斑狼疮或者癌症类的，一定还是回到六经辩证的主轴，厥阴阴回少阴，少阴阴回太阴，这样子慢慢推回去。这个是我今天的课重复到第4遍、第5遍了，但是还是要再重复一遍，就是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啊，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因为中医的世界有很多说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草啊，就是能够打癌细胞啊、毒啊之类的，就是尽量不要去用那种东西，就尽量回到六经辩证，因为这个样子的话，你整个治疗的过程，你的心情上面是很清楚你在干什么的。你用那些特效药，你一直把人家打死，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法度分寸的部分，而这个东西也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常常跑江西农家，我去跟龙帅江老师请教， 那龙帅江老师是个很豁达的人哦，对于自己杀人如麻的往事也很豁达。他就说，我从前呢、啊，这刚学中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开药啊，就会想啊，什么药是特效药，有人开治癌症患者啊，也是开了很多那种所谓抗癌的特效药，什么白花蛇舌草什么什么东西。看了之后呢，十个就一死九个。后来呢，我回家问我爸了，我爸爸说还是要照这个六经辩证这个原则治。那我现在就这样子，绝阴一道，烧阴降，道医回去，现在十个可以活七八个、八九个了，就是，当然人家也是很爽朗了啊。不过就是有这样的经验之谈，我觉得就要知道这事情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学伤寒学很重要的部分，那同学还有什么要问问题的啊？请说。 请问一下，要在哪里才能够买得到真蜂蜜？蜂蜜 我 叫我问你， 这样子哈、哦，我觉得你先尽可能挑你觉得是真的，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从前啊、我们出版社有一个职员，他高雄的老家隔壁就是养蜂的，他跟他们家跟他们邻居调，就是调到真的，那我们吃那个蜂真他们那个真的蜂蜜的味道，我们大家记得那个味道。那后来有一个卖家遇到一个卖家，他是说他们乡下是养蜂场直接给他卖的，那我们吃了之后觉得味道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也姑且就用了，但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保障。那据说在捷运那个大安站的附近出来的地方有一个蜂蜜的专卖店，据说是口碑很好，用过的人都说是那个是真的。那 啊，平安医院旁边 之类的哦。 对，他在开啤酒。 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确定真假的话，你第一发不要先拿来煮大乌头煎这种厉害的料，对不对？就你第一发先拿来煮猪肤汤，或者做个蜜煎岛来插肛门治便秘之类的，那这只是这个，然后发现果然神效，然后你就知道啊，这个是真的，然后再厉害的方再用那个牌子的蜂蜜继续用下去，也只好这样试的，因为。我们就算是买科学中药，同一家厂牌的品质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蜂蜜的话，它今天是真的，谁知道它明天良心就被狗吃了呢？对不对？这个都是好难讲的，所以只好不断的去加以辨识，不断的在网络上去看别人的拆箱文，参考别人的口碑，希望能够买到真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台湾其实比较幸福，就是。买到真货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好，后面那一位。 那个老人家一到夏天就他湿疹，然后天气凉了他就会好，这个有几种路数会好？ 比如说皮肤有疹或者痒。首先啊，夏天有疹，对不对？我的第一个想法还是会用桂麻各半汤，就先往外推。那因为那个汤吃一次两次也不见得会把人吃伤，但是如果有一次两次内有效，你就知道有对路。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要看它是不是整体的体质有一些湿热闷在里面，遇到季节比较暖、比较外开的时候，它往外发，那你就用一些方法去调理它里面湿热的体质。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是冬天皮肤容易痒的话，我常常是开真武汤，因为我会觉得他新陈代谢比较不够，所以用真武汤来补强。但是我觉得还是你可以参考一下他舌苔啊有没有黄厚啊，或比较黄或者厚，就是先把他的体质调正一点，有没有可能就比较不发这样子。不是，不是，就是口疮急治，我是用急着先治标，是当归补血汤加补中益气汤。就是比如说当归补血汤呢，就好好的一两好的生黄芪， 加上两钱好的当归煮一碗，然后呢搭配2到3公克的补中益气汤的科学中药，因为补中益气汤会把药性提上来，这样它补的血比较会到头面。那你先让它这个急的状况退了，然后根本体质呢，你再给它用小建中汤以及甘草泻心汤做调理，这样子会比较平顺。这个东西不太难搞，就调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哎，请说。那现在这个孩子多大？ 15 的话就可以用肾气丸或者附子，就是肾气丸也可以用，真武汤也可以用。如果是再小一点的，我会退几步。那如果是他用的抗生素也会伤了骨髓的那种，那我会建议用点益多散来把那个骨髓再做一点小的修补。那还有就是说啊，大病大伤之后，你可能长期都要观察他有没有一点点大黄蛰虫丸症，就是说大黄蛰虫丸可以就是说安排3个月吃一段3个月的疗程，看看有没有里面，因为大病大伤之后很容易留下淤血，所以大概这样子。那我觉得用少阴，就是因为你刚刚的问题里面已经说体质比较偏向于少阴了，那就用少阴的方来调补。如果真武汤吃了会上火，那你就可以针对那个上火的现象，看看用猪鸟汤还是用猪肤汤，就在一个非常安稳的常规的范围里面去思考这件事，就是不用花样不用多，就希望他就是吃。如果你再帮他调理，这一个月下来他有变得比较舒服，尤其是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啊，身体如果有调好的话，他的精神就会比较放松。就是情绪又比较安稳，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最好了。 那益多散给他用多少量，用多长时间？ 哦，对了，我忘了这个课忘了说个剂量。很多散剂古时候都说用1钱币，那这个1钱币的剂量啊，或者有的版本写钱匙，就是古时候那个汉朝的铜钱啊，就是超一铜钱的药。那通常我们今天这个1铜钱的药，我们会大概用4克左右。那益多散吃的话，益多散是适合用酒吞的药，因为它是生地黄的药，用酒吞比较顺。那大概就是一天挑一顿饭，饭后用酒吞4公克左右可以了，反正慢慢调就好，不用急。 肾气丸呢？ 肾气丸的话，基本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一天吃，一天要吃1次到2次都可以。那如果是生地黄的版本，就用酒吞。那不然的话用稀饭吞也都很好。量啊，15克到25克都可以。 15克 到对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比较多的孩子会出现莫名的嗜睡症，就是我有几个同事的孩子都是突然间就是在课堂上说睡就睡，然后回家也是睡，一天可能睡很长时间睡不醒，这种也是一种少阴的表现。 嗜睡症的主方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可是我希望是这个孩子的嗜睡症呢，不要是，就是因为人会嗜睡，有的时候因为像忧郁症也是少阴病的范围，我们台湾人说的忧郁症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在家里面待在里面睡觉，但是这样的话你还是要考虑啊，就是说不是急着治他这个人，而是要想一想会不会他的爸爸妈妈逼着他啊，就是做的都是他没有兴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心情上面的病因的话，心情上的病因还是要能够调理到。那前面的刚刚有人这边，好吧，这个同学刚刚我先看到的，我先那个同学说。 不好意思，就是看着你提上桂枝半夏处方，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苦荞汤和半夏散的处方？ 啊？ 桂枝半夏处方，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就是？ 就是啊，对不起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几个方你都可以喝，但是桂枝要不要放也随便。基本盘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有那个醋泡过的半夏配上生剂量黄，基本上就 OK 了。但是你要磨桂枝进去也可以的。 对，基本上用苦酒汤就可以了。 对对对。好，这边。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有的小孩发育比较早，这种情况有没有可以预防？ 小孩会提早发育，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紧张。自律神经紧张就会产生，因为人的自律神经的紧张会造成人有性的欲望跟冲动，而这个欲望跟冲动会刺激身体早熟，所以你要小孩不要提早发育，就是不要让他自律神经紧张。那不要让他自律神经紧张，就是给他比较多的自由，让他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那现在的父母担心东担心西，控制狂的很多，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 跟吃东西没关系吗？比如说吃， 当然你可以说什么现在什么鸡啊猪什么都打了很多什么刺激发育的东西什么，所以刺激的人吃了也容易早熟，但是我觉得最主轴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律神经紧张，所以就是尽量是尽量还是让他的生活里面不要有那种就是被大人啊硬压着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样的状况越少越好。那等下刚刚这位同学先举手的。 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我们这整个课介绍下来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小朋友不适合多吃的？ 从前啊我们过去一个世代都会觉得小朋友不要吃太多有肉桂跟附子的东西，因为小朋友如果太补肾阳会提早发育，那提早发育人就会比较笨，因为人的脑子啊在发育以前都还能继续生长的，一发育就不生长了。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啊阳虚体质其实很多了，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退很多步来讲的话，就是小朋友的话我尽量用健中系，就尽量的不要用太多的什么真武汤啊之类的，或者肾气丸也稍微在比如说把附子再放少一点啊之类的，大概是这样的常规吧。 真武汤也不要多， 真武汤附子就很多了，可是因为我说现在已经有小孩子真的是非常阳虚的，这个跟过去的世代不一样，所以这个禁忌我也觉得今天也不用太遵守的感觉。就是对啊，请说。 有些小朋友好像就是不自觉，就是这边抓那边抓，好像身体会痒，然后手就停不下来，就乱动乱动这样子。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框架里面是什么样的？ 就是不自觉的身体动作都算是阳虚而发燥。那阳虚发燥的话，通常跟少阴病的状况会多一点，但是。因为没有看到本人，没有真的把脉，我就不能下定论了，你也了解的。就是说不定人刚好是上火了，上火所以心烦，那也有可能。错了，我会觉得小朋友发烧的时候，感冒发烧，我上次课有讲，就是用小柴，就算你完全没有医术，你用小柴胡汤也是胜算比较高。 先用了，他还是就是退 下来了，他又烧上。那你的孩子多大？ 六岁。 那有没有办法用伤寒论六经辨证，就问他怕不怕冷，怕不怕风，或者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特别怕冷怕风。 哦，那你那个是？如果是晚慧姐从前经验知道，很可能是当归补血汤症，就是血虚发热的啊。 都有， 对， 好几个方我都用过，看到人当时。 但是，那个这位同学说的那个啊，用了小建中反而烧得更高，这个你有什么看法？因为这种小孩子你比我经验丰富一点。 就是当时辩证是什么就退了，是不是？我当时用小件是合症，用了就退，所以 对，所以还是要，对，就是还是要知道你的小孩子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汤的主症况。那听起来好像没有对到。好像不必这样子打，就是比如说肚子痛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纯的黄芩汤症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这样子把它推到变成一个白虎汤症，然后再用石膏来推，我觉得有点就兜大圈的感觉，所以一开始的辨证还是要稍微仔细一点吧。后面的同学说， 家里有个老人，然后就是咳嗽，那他的脉很沉，那可是一直要咳，整天就醒的时候都是在咳，晚上也是会睡不着觉，一直在咳。那他的痰都出来。那我现在第一次看就是看这个泽溪汤，可是很多我发现很少资料在讲这个汤，是要走这个方向吗？还是老师你做的挑挑？ 我会觉得。你陈述的啊、哦，首先痰咳不出来会不会是造假完整？如果痰咳得出来了会不会好一点？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问题要请允许我稍微逃避现实一下，因为咳嗽在治疗的时候，我觉得张仲景的咳嗽方啊、哦、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可是临床的时候有一些。很细的地方还是要另外再考虑，那这样子没有看到那个人本人就很难说，所谓的很难说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肺胃的炙甘草汤症呢之类的，就是比如说肺胃的炙甘草汤症，他的脉也不一定是沉的还是浮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只听到你说的这个剧情哦，我就觉得有好几个可能性我都不能够判断得很清楚这样子，所以现在答不动这样的问题。 问一下，如果喝真武汤喝到什么样子，是代表病毒呢？ 代表你的父子可能买的不好，可能煮法不好，就是因为你自己放几钱几分自己知道，所以也无所谓过量不过量，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父子泡制的差一点的药局我们台湾是非常多的，那就会麻到，但是我们助教是常常被麻到根本不当一回事了，但是要好好的煮，就是煮到滚到差不多两个钟头，那就算是泡制的不很好的父子也不太会麻这样子，就是你说的那个故事情节有没有可能是煮的时间偏短了一点之类的。 如果是吃 科 中，如果是吃 科 中，然后有时候也会 就 是很麻，麻到脚都抬不起。 那你说你的吃的克数？那就是有一些比父子比较凶的牌子，可能吃到半克一克就会很麻。但是大部分的科中都不太凶，我们会把人吃麻掉的。从前是科达牌比较会，但是现在说不定也不太会了。 你这个痔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 这个痔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再说一次。 痔疮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说你们治痔疮的样子。这还有你们我们的痔疮是什么意思？ 口语啦。我们 上你说那个就是金光治痔疮吧，你说你们治痔疮不会用，我想你们不用这种方法，你们用金光的方法治，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不愿意说。 这个话如果不带你们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说我治痔疮，我曾经用过，父子一人败将散，以及。当归赤小豆汤这个结构，但是痔疮也还有很多的医法，比如说有的人会说痔疮是大肠火，那大肠火的话就会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科学中药有一个方叫做清肠饮， 或者是槐花散，这些都能够退大肠火。但是我要说啊，如果你要退大肠火，我用来退大肠火最快的方式，《伤寒论》的麻杏甘石汤，就是说粗糙一点，但是也很猛。那不然的话，这个湿里面还夹热，里面还夹湿的话，有一个科学中药啊，用来就是用了那个什么菱角，我们掰开来吃那个菱角跟薏仁这些药，本来是用来保养胃癌患者的。当然，经方如果要治胃癌的话，出血的用黄土汤，不出血的用五茱萸汤。那又出就是通常经方的话治胃癌是五茱萸汤跟黄土汤合方的时候效果稍微好一点。那但是那个治胃癌的那个保养方，那个有一个现在科学中的成方叫做乐事书，那个乐事书给它加进去哦，也可以把痔疮的那个湿气再抽掉一点。然后呢，但是这些加起来的话，又有另外一个方式治疗，就是认为痔疮里面可能有风邪纠缠在里面，比如说元朝李东垣的秦椒白术丸，那这个秦椒白术丸呢，原书啊也说一次要吃好大一把，但是它也是能够治痔疮肠风的。那至于说古方的那个孙思邈的方治痔疮喜欢用什么呢？猪蹄，就是猪脚的最前段，或者是用鳖头，当然我们用鳖甲也有可能了。然后还有用什么呢？有 古方世界常用的药，还有刺猬的皮，还有蛇蜕，这些都是常用的。那临床上都还算有效。那就是说，简单来讲，有那么多可以用的方法啊，有些会快一点，有些会慢一点，有些刚好对这个人快一点，对那个人慢一点。但是呢，总归是有好转的迹象，所以临床上我治痔疮基本上有一点，我老实说我治痔疮很随便，反正就是那个人吃的有好一点，就差不多就这样开下去了。有的时候用这一路，有的时候那一路，有的时候用什么，就是看我心情在乱开药啊。反正基本盘都是会有好转的方向，只是快慢而已，大概是这种感觉。反正有热就去热，有湿就去湿，然后这样子。嗯，请 问一下，那个上次请假那个板前撕烂很痛，去医院，那医院现在给他做引流，那我请问一下，那我上就我们上次用那个四逆散加那个四金，还是可以给他吃吗？那另外如果他有一点痛，还是可以给他吃十二根小肠穴？ 我觉得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就是在保养的路数上来讲，就是。那而且那个四金要继续吃，对不对？还是有希望，就是把胆结石越化越小的。 因为它现在有一个管子是引流管，所以那个伤口不会跟它 冲突。不太有冲突，就是这样子的调理，我觉得渐渐的还是有机会，就是那个石头越来越小这样子。 就有闷痛的时候，只要跟它难吃，它如果没有，就三餐一样照吃，就是 四逆散加。不是你的那个问题背后啊，有一个。我有一个要先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让这个胆结石就用中药的方法慢慢缩小到没有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加上那些化石的药，就天天吃，然后慢慢让它越来越没有。那如果你要说哦，就不要用中药治这个胆结石了。那就只是要止痛的话，那就芍药甘草汤临时止痛也是可以的，就是看你想要，把这个中药用到哪一个程度吧。 也可以两个都可以。 对对，基本上是都可以用的。那刚刚还有人要问什么吗？那。胆汁淤积型的黄疸，张仲景的方有一个栀子大黄汤。那其实这一类的方啊是这样子，就是 会能够让胆管比较滑顺的药物啊，比如说栀子是可以的，或者是所谓的姜黄跟郁金之类的。然后那个柴胡也有一点点效果，或者是不要太寒了，酒炒过的龙胆草。也会有效。那张仲景里面的那个栀子大黄汤哦，比较能够快速的把那个胆管的那个塞住的地方这样的冲开。当然我还是要说，大黄的用量到底要用到多少是刚刚好，是因人而异的啊，大概是这个路数。当然张仲景也有讲，如果这个人的胆管的阻塞就是一个完整的大柴胡汤症的话，那就是直接开大柴胡汤把它拉通，这样子比较简单。 就是患者是一个癌症，就是他 们 胆管癌，他是一个癌症患者， 然后 用这个汤的时候用的另 外一点别的。用哪个汤？ 就是大黄汤。 因为 他是癌症患者，会不会凶 吗？我觉得是凶了一点，就是因为你只是问胆管的话，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方剂是临床用起来比较有效的。那其他的另外更多的主症框，那没有看到人，我也不能说什么了。好，后面那一位请。 像我再两个问题，就是平时非常容易非常的敏感，就是头发弄到也会痒，然后随便薅毛薅过去也会痒，这样子。那个是因为体内有风？ 我不太确定啊，这个 我真的要看到人才能问，要看那个人体质是什么体质，这样子没有办法。不知道有别人有办法，我不太有办法。 如果是像做泌尿系统的话，男女的话，尿道发炎是不是只要用到抗生素就可以用白头翁来治呢？ 我觉得尿道发炎我用过的方还蛮多种的。那比如说啊，我之前上课有岔题讲到，如果尿道发炎尿不出来的，我是用那个菖蒲烧灰加滑石的那个蒲灰散，就是快速让它尿道先通。那白头翁汤，我觉得如果是初学者的话，白头翁汤是胜算比较高的方，只是尿道发炎的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也有，因为在这个绝阴篇有最后有一条啊，说小便涩痛尿不出来，张仲景这个绝阴篇的最后一条是小柴胡汤加茯苓，那这个也是有一点希望的。所以应该是说一个尿道发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张仲景的一些主症框的指标，经方会比较好开。那当然你刚刚说的问题其实问得很够精确啦，就是如果是要用抗生素的话，我可不可以用白头翁汤先试试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路子。通常会有，就是效果不见得会输给抗生素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那种那个，因为很多东西过敏，像哮喘的人，如果他喘起来，有没有能马上止喘的东西？ 我不是上次上课讲了吗？对啊，胸痹篇的那个灵性甘菊酯香，两个方合方，就是立刻吃，把那喘降下去，还是蛮有效的。那至于整体的体质，再慢慢再调补就是。上次讲过哈，那 就是您两天好像有提到说，那个里边脚掌外缘中会治牙龈萎缩，那外缘中会不会太寒？ 外缘中在寒热的向度啊，不算很寒。天门冬蛮寒，天门冬不太寒，对，但是会不会很有效，我也不敢讲。就是说，古方用来治这个牙龈萎缩的偏方，一个是半门冬，一个是用柳树的树枝煮水来漱口， 那我觉得我们台北的什么什么森林公园好像还有很多柳树，你晚上去散步就偷抓一把下来，然后再煮煮看拿来漱口之类的哈，试试看嘛。这样子说啊，我们感冒从头到尾讲的各种病毒都是滤过性病毒，所以 疱疹的话也是照这种发热，然后 去它。疱疹不按照《伤寒论》的辩证，疱疹我们另外算，但是疱疹有很多偏方啊。那我这样说，我自己认识的人跟助教的家人，有的时候是一得疱疹立刻就吃小建中汤它会退，但是这个我们有过两个案子是这样子就退的，但是不是每一个。然后我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他得疱疹跟我联络，我说怎么办，我给了他一些招数，他就用了都不是很有效，所以也有人的那个很严重的带状疱疹，我不敢说有把握能够退得掉。但是我们台湾一般的退疱疹的偏方，总之就是疱疹想象成这个病毒是一股邪气，对不对？如果它是呈条状蔓延的，用那个米粒艾草揪头尾，就是用很小颗的艾草点火揪下头尾，有的人会好。然后我们台北县还有几个庙里面有庙公哦，是用做法治疱疹，据说还蛮有效的。然后还有一般的家庭偏方是说，就抓一大把绿豆啊，煮水，只煮到滚两滚就关火，那个只取绿豆皮的药性立刻喝，有些人也会立刻那个疱疹会得到缓解，但是都是有些人非常有效，但是有些人就怎么搞都没有效。所以这件事情我，那有的人是说那当然呢，就是表面上面来讲把中药当西药开，会对这个造成疱疹的病毒有治疗效果的中药，比如说雄黄，比如说天门冬，比如说蟾酥，就是癞蛤蟆的那个油膏，都有可能克制到那个病毒。 那如果小便中它白挂， 不是，那些是涂的，你癞蛤蟆的油膏不能吃进去啊，那个就吃一点点就吐死你了。就是小便中它是内服的，绿豆煮水是内服的，然后其他的外敷的药，天门冬或者雄黄或者是蟾酥都是外敷的。那蟾酥也不要用得太凶了，就如果你涂雄黄或者天门冬能够好起来就最好。对不起啊，那边那个 请问那个脚，那个麻黄生麻汤好的，那个麻煮脚的大拇指， 如果只是大拇指的话其实麻黄生麻汤的主症不是治脚趾头，是上热下寒，那左脚大拇指麻，那你已经知道它一定是多半是厥阴不好，那你要照我们教过的去找它有没有厥阴病，刚好哪个汤证的主症框来开药。对对对，那这个听起来是甘草干姜汤症吗？ 如果是左边的话，痛感一样，那还是用三归四。 我这样说啊，盲肠炎可以用当归四逆的时候，是有手指冰冷、脉细欲绝的时候才能用。绝不是当归四逆汤是治盲肠炎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如果是左边痛感是， 不要管那个，只看有没有手指冰冷、脉细欲绝，没有的话就不能用。 那如果左边有没有什么好？ 就是他的盲肠长在左边吗？ 不是，他是共左边。 那共左边，那是 盲肠炎。他盲肠已经割过了。 不是，你在这个问题非常的鬼打墙哎，就是不是盲肠炎，说是盲肠炎，然后要问我怎么医。 不是，我是说痛的感觉像盲肠炎， 哦哦， 它是痛在左边。 哦，那这个事情这样子啊、哦，我姑且给你一个参考书，就是我们台北同济的老中医马光雅，他有一个《台北临床三十年》这本书的续集，他那个续集里面把人的肚子痛分成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要用什么方，那参考那一本好了。好，哎，请说。不算，都不算，动不动都痛，那另外找辨证点或者另外调体质。五十肩也是有别的，这五十肩我们最常用的方啊、哦，都是设法要把肩膀里面累积的某种液体抽出来的方，就是从治痰的药下手。哦，所以这，但是这也只是通常，不是绝对，所以路数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真武汤啊，你比如说科学中药加附子条的那个，比如说一次吃四克到五克，那一天吃两次。那炙甘草丸的话，一天吃10克、20克，分一次或两次吃都无所谓，大约这样子。对不起啊、哦，那下课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这边会赶人的啊、哦，所以说先这样啊、哦，谢谢大家。